个少女都爱白马，最唔爱要当我公主爱吧。 花花月亮花姐，唱声好，朋友情完全 let it go。 不过偶然女生也梦幻化，终于有世界先生好吧。 男神傻傻即使再温柔，小心心会跌落。 犹豫再选心爱，名牌手袋，你要我记得必须攀山涉海。 高质的女性谈情说爱，愿望是独特精彩，持着黑卡般贵格转向恋爱，约会我就选秀才。哦，天天都要你浓情灌溉，你寂寞就像书台，喇叭都应该要上街都举爱，要带哈士爱。 伤痛过爱恋会现实化，想有个美满蜗居了吧， 祈求情人担起上头家，难题越是装束会减价。 经过了爱侣千变又万化，就要望踏实地爱一下。 自然之女性谈情说爱，实实在在

闹闹随着一首快歌，嘻嘻呵呵找些小趣事同学，啰啰嗦嗦道理不需太多，对对错错放低经过。Let's celebrate。

做好的计划去实行。当面对抉择的路口，再多巧也会被没收，到底谁能够笑得到最后？与嘲笑的话变成雨露，他们俯首成为门徒。 随着你这种称呼

本书，让我没有包袱，约会我都穿着皮裤。我笑着我当我爱了就不让我 当我请你去， 我的爱无反顾，继续穿我的皮裤，爱我的全部走我的道路。

睛看自己的模样，是否离不了那么难。

话来不及说，在心里翻滚，变成感情线的分叉，提醒我你来过，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，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。那些话就请你忘了吧。 皱褶已被时间抚平了，从前心里疼难的，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？没有爱的惊心动魄，只剩嘴角的洒脱。我们的爱呀爱呀，好像风中沙，却安静的可怕。 上面的雄辩，匆匆那年，我们一时匆忙，两

熬，我会忍住不会颤抖。

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心有你

真理，是寂寞还是你？若你住在我心，一起往前进。漫漫山前进，最美最远的。